唉，好事多磨啦，我哋让一让路俾呢个新城市广场先咁样，因为嗰边就风头火势冚冚声，大家听唔听到声先？听到嘛？ 俾啲反应， 俾啲反应喂。 嗯， 咁咧就故障，咁就经常都会发生噶啦。器材就用咗五年，咁咧就 都要更新 啦，要更新啦。咁大家问我呢个 T 恤同阿陶君衡点解咁有型咧？咁呢个就系星期四晚我哋嘅五周年嘅庆祝。嘅晚宴裏面嘅籌款嘅 T 恤嚟嘅，咁仲有呢個6000粒 LEGO 砌成嘅呢個李小龍嘅喺訪問裏面嘅，即係原裝正版，根據佢訪問變成6000粒嘅正版 LEGO。 嗯， 咁原來一粒 LEGO 都要成兩三蚊喎。 係咩咁貴㗎？ 係啊，哇！大佬未計呢個砌嗰個時間喎，真係我哋呢位朋友咧就係真係叻啊，真係。咁咧就頭先咧，大家就等到好耐啦。而家睇下，咦，仲話冇聲嘅，點解啲人有聲啦？係嘛？ 你睇咗舊嗰啲 message 係嘛？ 啊？ 新拎 嚟嘅，我呢、這個哦，啲人仲係報咗喺呢個舊拎嗰度。 要去新拎啊？ 係啊，咁啊 ，Len 可能擺嗰條新拎上去呢個 Facebook 啊。 咁喺舊拎度寫個 message 話去新拎咯。 係啦，咁咧就頭先我哋一開始咧，主要就係講翻咧由新鴻基。引清兵入關呢件事開始嘅，咁你睇到咧就喺太古啊，6月12日 Pacific Place 啊，鬧大鑊。 6月12日， 啲人咪被殺去太古廣 場。七月大佬。 六月。 哦 ，OK。 PP 嗰次。 PP 嗰次，我都入去啊，我都入去去廁所嗰日，我都。 第一啲保安就相當之照顧啲示威者啦，亦都咧就大家一比較就睇到咧呢個嘅新鴻基啊，咁啊今次咧就水洗都唔清，點解咧？我都話啦，平時好買唔買，買落秃鹰嗰度。新鴻基下面嘅呢個巴士公司啊，就最近委任咗秃鹰做呢個非執董。 嗯。 咁呢就係、是、另外就係咩呢，就係、是、呢、這個佢嘅事務總監，就係呢個警隊 警阿頭。 警阿頭。咁水洗都唔清㗎啦。咁呢啲華資企業呢就見到政府就腳軟嘅。咁我相信都唔使出動秃鹰添。是但搵個分區指揮官呢走去熬嗰兩熬呢就已經呢就去呢、這個、就 是、中門大開。 咁點解呢，就係、是、我相信啲網民都唔係話無中生有，因為事先呢就有跡象嘅，佢嘅一個喺中庭嘅展覽就取消咗啦。 嗯。 咁當時點會預計得到會有警察喺衝入去新城市廣場打人嘅呢？如果唔係正常嚟講，就個集會遊行嗰個終點就喺巴士站都未有耐。 嗯。 去到新鴻基嘅新城市廣場。第二係咩呢，就係、是、維修部嘅職工就收到通知，就話嗰日呢就叫佢哋呢就要 OT 準備。 即係準備要維修新城市廣場， 係啦， 即係有暴亂發生咁樣，係咪？ 咁 我嗰晚咧，我最初咧就見到佢發第一份聲明喺 Facebook 嘅時候咧，我話：咦，好嘢喎，新鴻基咁快回應嘅，就話我哋冇邀請差佬入嚟。但係跟住咧，事後有人話咧，喂，佢連發兩個咧，我就覺得好奇怪，即係好似此地無銀三百兩啊！即係你係唔需要發兩個，咁你發一個咪得咯？同埋你係嗱，一般呢啲咁嘅官僚機構咧。11点零12点咧，发唔到声明噶啦，有都系等第二朝嘅。 嗯， 即系证明，如果配合翻头先你嗰个故事，包括有事务总监啊、曾伟雄啊咁样，喂，似乎真系同差佬夹埋咁。 即系事先，差佬已经将佢哋拘捕示威者啦。一阵我哋讲下成个星期日嘅安排，今日咧就睇到一啲新嘅资料喺警方内部流出嚟嘅。 嗯， 咁我哋同大家分析一下呢、這个，即系由7月1日之后占领立法会之后。警方一個新的行動的安排，而這個行動安排是以這個殺傷拘捕示威者為目的的。 嗯。 所以我昨天都說過，這個是差不多一個內戰的情況來的。因為呢，警方是維持公共秩序，記住。是不應該以殺傷平民百姓為他們的行動的目標的。那現在已經收不到科了，我覺得已經是。昨日沒人，星期日沒人死呢，是好彩。 真的好彩。 真的好彩。第一，那個便衣。即係話俾涉記啊飛身撲上去阻止啲示威者毆打佢嗰個便衣，大家睇個直播你就知呢條友點解會俾人咁樣打法。 嗯， 第一我想問一下警察負責行動嘅指揮官，點可能搵一啲咁樣嘅雜牌軍嘅 CID 衝入 揸住碌棍就走去即係勇武起上嚟就走去打示威者？喂大佬，打暴動呢個係專業嘅訓練嚟㗎，有幾耐我諗體力都頂唔住啦，嗰條阿叔係嘛？ 嗰、那個阿叔我睇住佢咧，喺原來事前嗰個鏡頭，即係我哋好多咧就睇佢喺嗰個電動扶手電梯嗰度咧，俾人一嘢踢落， 一嘢行咗落去，係啦， 嗰度開始跟住俾人群抽噶嘛。原來佢之前咧 係不斷係揸住支碌棍，起碼走咗50碼，周圍喺度發，跟住自己衝上去嗰度咧，就俾人一腳掹落去。我嗰日有睇電視，不過我就只係睇後面嗰橛。後屘原來網上咧揾翻前面嗰橛出嚟，即係老實講，即係我都事後好後悔，我當日我睇嗰刻咧，我小心涼嘅。 好多人都係咁樣講， 係嘛？即係我事後好悔疚嘅，即係我唔應該有咁樣嘅心態，同埋我估咧。如果你咁樣做呢，我當然喺現場呢都可能都加多腳落去嘅啫。呢個亦都好悔疚嘅第二樣嘢，大佬。 個問題就係你一個老散，一個咁嘅老雜，其實係你憑乜嘢拿住碌棍，周圍都係充滿敵意嘅示威者，係咪？所以我就係話好多時候大家淨係睇嗰下暴力，包括斷手指嗰個都係一樣。 嗯， 你淨係睇嗰下暴力，我想問如果嗰個人真係咁樣嚴重傷害警察身體，點解今日法官俾10,000蚊佢保釋呢？ 這個我都估唔到喎。 這個22歲嘅港大營養學系嘅畢業生， 佢係喺裁判處，係咪？係 啊， 冇錯。裁判處絕大部分咧都係釘官嚟嘅。 裁判處係啊， 同埋咧，通常呢啲咁嘅 case 咧咁嚴重咧，係唔俾保釋嘅。我初時咧，我啲 friend 喺度 discuss 緊，即係討論緊佢究竟有冇機會保釋咧。我唉，九成都保釋唔到啦，大鑊啊！呢個僆仔咁樣，雖然你話因為佢差眼，所以攝咗隻手指落去，佢一嘢即係。自然反應就將咬斷咗隻手指，咁但係都好難㗎喎。但係我睇到今日嗰個裁判處嘅判決，喂，似乎法官都唔係傻得曬喎，唔係親建制得太緊要。 喂，肯定我相信啦，自從喺佔中案、旺角蘇聯案之後呢，差佬點樣砌生豬肉，點樣夾口供呢啲咁嘅嘢呢，喺成個司法界已經係造成一個相當惡劣嘅印象。 通曬天。 係呀，通曬天。所以我話我昨日喺節目講，你啲差人唔好以為我哋攬埋一齊鬥搏，搏到咧人數夠多，參與呢個集體罪行嘅人數夠多，政府就唔敢喐。我話俾你聽，只要任何一個建制派嘅監警會嘅成員到期，以林鄭月娥嘅性格，佢一定換一個咧 更保守嘅人入去， 唔係更 親 更温和嘅人入去。 嗯， 因為佢要拯救自己嗰個嘅民望，包括就算林鄭落咗台新嘅特首， 嗯， 更加會擺啲更温和嘅人入去。你哋死梗㗎，我話俾你聽，你唔好以為搏得咁過癮。 嗯， 真係㗎，你睇下朱經緯就以為搏嗰下以為自己冇事啦。 嗯， 朱經緯死喺邊個手啊？喂，唔係黃碧雲啊，唔係啊張達明啊，翟少棠啊， 嗯， 鄭成龍啊，係公新民黨嘅，係建制派嘅一樣係。 嗯， 民意不可欺，民怒不可犯。當去到一個地步，佢哋要保住自己嘅民望，保住個黨嘅聲譽嗰陣時候， 就挑選㗎啦。 因為你係尿壺嚟嘅警察，而家係有臭味啊！你明唔明啊？你係做完核突嘢之後，嗰啲政客嫌你有臭味㗎啦，已經 係。所以我覺得咧，援助級協會咧，最近嗰篇聲明咧，嗱，你唔好睇嗰啲枝節嗰啲嘢啦，即係話嗰啲暴徒啊， 嗰啲搭落去嘅豬骨 啊，嗰啲，我覺得佢成個主調就係、是、喂。你唔好再擺我啲前線警員咧去前線咧幫你解決一個政治問題。喂，我覺得今次咧佢發咁多份聲明裏面咧最有 point 呢份嘢喎。喂，最有見地係呢份嘢。喂，我哋已經講咗好耐啦，幾個禮拜之前講，喂，你有冇理由揾啲差佬嚟解決你嘅政治問題，變成國家機器鎮壓機器嘅一部分嘅。 咪即係公安化、城管化咯，我成日都話。 喂，最奇怪就係、是，喂，我諗。我尋日我睇 Facebook 啦，啲師奶啊，啲人話喺個巴士度聽到佢講，佢話立法會你唔守，你走去守呢一個嘅新城市廣場， 呢個 common sense。 喂，呢個 common sense 到連一般嘅大媽，我哋香港嘅大媽咧，都察覺到個問題，即係證明你嗰日咧係好有部署啦。 嗱，呢個好清楚，一陣間我哋講下佢哋內部嘅討論就知嘅。其實，嗱呢個咧就我相信咧，佢犯咗一個彌天大錯。這個錯誤呢是他短期內沒辦法回到身的。 嗯。 他只有唯一方法現在是什麼呢，就是禁止人家集會。他唯有用這個方法。但這個方法 重大鑊喎。 現在這個就是你正式我對警察的 warning。如果你不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的話， 啲人照 我告訴你，啲人會照上街，到時你拉定不拉。 同埋你是 discredit 緊。 跟住你 discredit 埋 整個不反對通知書的體制。 是啊。 即是話以後大家都唔會再申請㗎喇，我理得你，我人數多嘅話，我使乜一個嘅事呢個所謂主辦單位啫，大家自發地到時都喺嗰度集合，我想問你點拉？ 1000人以上你已經搞唔掂。 搞唔掂啊，你派1000人你起碼要派4-5個倍嘅警力去拉，如果拉嘅話 仲有排拉喎。 四個台一個。四個台一個。 拉十幾個。 跟住到你拘捕嗰陣時啲人即刻湧到嚟反包圍你。反包圍你， 到時你又掹警棍打，我就話警察嘅暴力，如果雙方兩陣隊員，你扭下七月七號喺尖沙咀示威，佢喺高鐵站布防，嗱呢個咧佢個策略係成功嘅，用水馬，係嘛，一早清曬場，咁嘅話咧示威者係衝唔到入去高鐵站，佢就唔係以人對人 係 毆打示威者為目的，佢就真係保衛嗰個地方， 嗯， 但係你睇到喺沙田遊行裏面係冇地方需要佢保衛嘅，根本係。 都唔關佢事， 完全冇。你話政總、警總反而有，或者呢個立法會。 喂，你好簡單， 沙田上水遊行係以殺傷示威者為目的。 我諗大家都明白，不過再重申一次咧。喂，第一，除非嗰日有人襲擊啲普通人，嗰啲示威者，你可以稱佢係暴徒啦。第二，佢打爛曬啲玻璃入去搶 搶掠啦。 喂，咁 你警車啦， 你差佬衝入去係絕對有道理嘅，因為你要防止罪案。 佢而家都講唔到嘅，佢話有暴徒衝咗入去新城市廣場，所以入去。咁嗰啲邊啲暴徒啊？做乜嘢喺裏邊？ 捉咗未啊？ 捉咗未啊？有冇起訴啊？講到咁嚴重，哇！大佬掹警棍入去，逐個逐個搏，咁嘅方法，喂，大佬你啲夥計都會死嘅當日。我想問下行動處嘅指揮官，點解冇人追究嘅咧？喂，大佬嗰啲夥計會死嘅，你問我，任何一個香港人死都唔應該，為咗林鄭呢條撲街。 嗯， 係咪？無論佢係警察好示威者好，根本係唔值得為咗個咁樣嘅垃圾政府去犧牲香港人嘅生命。 因為點解咧？我後屘我時候諗咧，佢有一點係重要，就係林鄭咧之前嗰日講嘛， 我唔會出賣警察， 唔會出賣警察 喺建築商會嘅內部活動裏邊講。 嗱，佢呢句説話完咗之後， 就助長就係上水波啦。 咁咧就啲差佬咧就係報咗呢個陣，就焗我哋入去。因為劉老實講，即使我哋點樣冷靜、點樣和平、理性，平日即係當係念經咁念都好啦。喂，你見到啲差佬咁搞法咧，我哋都會還拖 嘅。冇嘅，嗰個人性嚟噶嘛，你喺現場。 自然嘅噃，但係 你見到隔離左右嗰啲有俾人咁打法，你會唔會翹埋手坐喺度食花生？絕對唔會啊！ 喂，所以嗰次喺九龍灣嗰、那個。即係話呢個黑帶嗰個咧，佢真係訓練過嘅喎。 佢訓練過，佢即 係我哋俾人打十幾錘，完全唔還拖咧。 肯定就係練習裏邊咧，咁樣翹埋手挨打啊！我哋學泰拳都一樣嘅啫，其實翹埋手打，不過就打肚就唔係打頭。 嗯， 一樣，一定係學過先嘅，同埋識得射力。 即係我哋未學過啲，就咪還手咯，即刻。 唔好話嗰啲示威人士還手，呢、這個當你入去 charge 嗰陣時候，你必然係會遇到嘅呢、這個。對唔住，因為嗰啲人好多係根本冇犯過任何嘅刑事罪行嘅人，就算佢示威都好，我都話當日我自己就喺呢個好運一路行去新城市廣場，咁我朋友就話佢喺希爾頓中心，咁我就話我而家喺新城市廣場，咁啊搭約埋一齊搭火車走， 嗯， 就走走咗半個鐘，如果唔係就搏埋添。喂，大佬，我冇做過任何犯法嘅嘢嘅喎，我喺新城市廣場如果遲半個鐘走就搏埋嘅咯，所以我就話。在當日裏面負責佈這個陣，如果你說你是原座級的這個工會的人士，你一定要質問管理層，我不覺得是盧偉聰去佈，一定是行動處的指揮官 District Commander， 不一定是這個 Rupert Dover 和 David Jordan， 我覺得一定是行動處，他定了一個戰略，這個戰略是 very aggressive 的，跟7月1号是很不同的、 嗯、 我相信是7月1号7月2号攻占立法会之后，警队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於是你看到卢伟聪昨天那天去喇叭掃探的 时候 不是发脾气，他不是对着我发的，他对着上面落柯大那些人发的， 他不是就是提醒所有市民，为什么大即我们香港的师奶都懂这么说嘛、 嗯、 他自己说的在他的招待会，喂，我哋唔守，你又話我擺空城計，我而家入去撲滅罪行，你又話 你又話我哋暴力， 又話我暴力，又話我呢個 咁，你想我點啊？咁 佢俾咗個 tips 我哋啦。喂，大佬，兩個地方係完全唔同性質嘅嘢嚟嘅，有一個應該守嘅，你唔守，係咪？你係咁俾人 咁，我就話你追究前線嗰個 district commander 冇意思嘅，我覺得呢、這個一定係上邊由最高層落嘅一個政治指令嚟嘅。 嗯， 七月一號唔准流血。 嗯， 你諗下當日。只要將新城市廣場呢一個場面擺落立法會，你諗下係會有人死嘅，一定 係 七月一號，即係話 交代唔到啦。 逐個逐個警察去咁樣去搏啲示威者，示威者一定還拖。 嗯， 好啦，就大混戰喺立法會裏面，嗰場大混戰，雙方都一定會有死傷。 係 警察落單會俾示威者狂打， 嗯， 示威者落單會俾警察狂打。好啦，就會七月一號就死人㗎啦。 所以我話當日落咗個命令唔準 可見血喎， 喺呢個立法會裏面見血，所以示威者就攻入咗去。好啦，攻入咗去之後，政治上嗰個尊嚴受到相當大嘅損害，因為紐約時報嘅頭版就係放咗支港英旗， 嗯， 喺嗰個立法會，跟住塗黑咗嗰個中共嘅區徽， 跟住就要問責。 好啦，所以盧偉聰，我相信佢嗰陣喺南華大數嗰番說話咧，佢就係話：喂，咁你想我點啊？我都好亂喎。 啊， 其實唔係示威者令到佢好亂，我覺得係上頭令到佢好亂。 上面都 order 嘛， 係上面都 order 令到佢好亂。一時你就叫我唔好守立法會。 嗯， 好啦，跟住你見到留意咧，喺立法會之後七月七號就係第一鑊啦，就喺旺角黑夜，跟住上水，跟住沙田，警察都係採取一個叫圍捕、圍捕嘅方式，或者叫廢水嘅部署，嗯，就係焗焗焗焗焗，用呢，這個。一路一路咁樣切割同埋去呢個圍堵，去到一個位就係要你所有嘅示威者係通過警察嘅檢查先可以離開。 嗯， 然後佢中間就去拘捕嗰啲嘅，佢懷疑有武器或者行使暴力或者逐個逐個對樣啊，我覺得。 但我如果你拉闊少少嘅時間表咧，細佬，你可以睇得到咧，由六月十二號，到呢一個嘅七月一號，其實相對咧差佬係放完曬手腳噶嘛。 12號因為奶大鑊， 因為 橡膠子彈， 因為 G20， 因為國際 峰會， 因為奶大鑊，所以咧佢嗰段時間咧係放平嘅， 所以我哋就叫做民主假期啊嘛，嗰兩個禮拜。 好啦，七月一號開始即刻turn，即係一個180度轉彎， 七月二號啦，係啦， 即刻全部 U turn。就算頭先你舉咗幾個咧，地區嘅遊行咧，其實佢最後尾嗰度咧都係好暴力㗎。咁當然啦，我哋好多示威者即係都毫不為言，就係拼個命要同你打鑊㗎啦，係咪？咁但係呢啲差佬呢好明顯地呢就喺嗰個成個過程裏面呢係造就一個即係衝突嘅場面㗎嘛。呢個係佢最想喺個鏡頭裏面俾人見到而去逆轉民意嗰個方法㗎嘛。你諗下，我今日再諗一個問題。你有冇發過6月16號呢我係冇乜見到差佬嘅。 冇。 除咗開頭嘅時候。 冇。就係喺灣仔我哋企喺度派舉牌嗰陣時候見到一架嘅即係軍裝。 跟住係 跟住完 塞晒影 蹤。完全冇警察。 但係嗰日係冇事 㗎。200萬人遊行。愛丁堡嗰晚集會呢 係囉。 圍警總之後愛丁堡集會完全一個警察我都見唔到㗎。 嗯。 民陣嗰晚啊。 喂嗰時候我哋 國峰會嗰晚， 你知我哋嗰時候咧最所謂 desperate 即係佢最緊張就喂啲差佬曬邊啊大佬，我要幫手開路，係咪我哋自己開先大佬？ 喂愛丁堡散嗰時候黑掹掹，一個警察都冇㗎，大家就咁自己揾路散㗎啫。 所以如果我攞長少少嘅時間表咧，你睇到佢嗰個轉折位，嗱六月九號打一鑊，十二號打一鑊之後，發覺形勢唔對，要配合 G20， 要收 避免國際輿論，甚至乎頭先你個講法就係上頭攞打。不能夠見血，所以咧佢哋放平。喂，但係你有冇發覺七月二號之後，完全係180度嘅喎，玩啲陰招啊，點樣圍捕啊，即係 拘捕示威者同埋襲擊示威者為目的， 係啦，完全係好似係報復咁咯。 搏除咗報復之外，我覺得係報復，去挑動係啦，挑引啲示威者。好啦，佢喺上風，法律保護佢，佢有槍有剩，所有示威者還擊嘅話咧，都會陷入一個即係相當之。不公平的一個狀況，你動一動就襲警，他吐到你爆曬光都好，吐到你黐了線都好，他都沒事 的，所以他才不帶這個委任證，他所以才沒有編號，所以他這一次為什麼全部沒有號碼，全部沒有委任證， 盧偉聰都不回答，記者問過他幾次的，是不是你批准警員執行職務的時候不帶委任證， 他不敢答， 他都不敢答，是啊，所以我說現在根本上就是呢，究竟誰人指揮警隊？我覺得現在真正警務處長就是負責行動的那個人， 還是西環啊？ 他老闆就是西環。 OK， 你問我啊，我真的很直接地說，如果不交出這個負責行動的人，這個沒有辦法平息現在這個局面， 所以你不敢獨立調查咯。因為為什麼呢？獨立調查的時候 完全不是原助級員，不是 全線警察的問題，我覺得 如果獨立調查的話，第一黑社會在這個過程裡面有多少介入，可能會被人爆出來，跟住究竟西環落咗幾多指示，可能會爆埋出嚟，同埋林鄭都出事喎。學你話齋嗰陣時候話，你話有個 action plan 噶嘛？ 一定啦， 佢 我唔可以開槍，佢 approve 噶。 係咯， 我話黑幫今次係冇乜點介入嘅。 嗯， 因為佢哋送中條例，佢哋都反對嘅，同商界一樣。 嗯，因為佢哋自己老大， 我啲大佬個個都好大鑊，所以咧就勒令各個區頭唔好接觸。 嗯， 除了新界，即是新界大家知道的傳統以來那個即是小桃園系統，如果不是就其他個個那些姓向那些都是作個撞出來支持一下，都不是吹雞，自己帶隊來的，博分返一些有著數這樣。咁就撐勁一鑊之後，湊曬袋之後就縮曬，已經係。咁而家個問題就係咩呢？我成日都話香港情況失控，失控係咩？究竟誰人在指揮部隊？呢個我一個月前已經提出緊呢個問題。好啦，大家就歸咎於兩個英籍嘅指揮官，新界南嘅呢個警區嘅指揮官，呢、這個 Rupert Dover 同埋呢個機動部隊嘅校長 David Jordan。但係你問題就係咁，我覺得。如果我不相信新界南的警隊指揮官或者是機動部隊的校長可以去制定一個 grand strategy 是以圍捕示威者、襲擊示威者還有是令到示威者受傷作為目的的，我不覺得他們的 level 去到這樣、他們一般來說都是一個 deployment， 即是說你要我們怎樣部署，怎樣部署守住立法會，那我們就會去到什麼級別的武力，是那種的 protocol， 我們叫做 即是細節的技術怎樣處理呢， 技術層面的 protocol。 但我又這樣想， 我補充你一點或者是加多一些、看法呢，就是呢在現在這樣的環境裡面示威者這麼興 OK， 見到差人都是問候娘親的，再加上是即是根本是大家都動手動腳的，再加上差佬面對這麼大的壓力的情況之下呢， 身心俱疲， 在那裡被人罵，跟住呢就返12個鐘一節嘅時候，喂你咁樣嘅 deployment 用你頭先嗰個 term 啦，喂死梗㗎喎， 我都話啦 必打鑊㗎喎， 新城市廣場用 CID 大佬便衣揸警棍警盾入去打人，你諗下呢個邊一個人做出一個咁嘅決定都好有問題啦，係咪呀？我唔同你講政見，我同你講專業，而家 講具體部署， 講具體部署，講專業，冇受過鎮部訓練， N 年前喺這個機動部隊受過訓練，出回來十幾年的雜差，你叫他拿支警棍進去紀律都有問題啦，他當自己在佐敦打古惑仔嘛，他當自己在打長樂街 Peter 仔嘛。好啦，七警案裏面曾健超遇襲的是反黑嘛，是大 Sir 帶隊嘛，你出動到 CID， 出動到反黑刑事狗仔隊這些就會有這些問題的。鎮部警察就很簡單，鎮部警察的訓練你見到綠色衫那些就是了，長盾豬嘴那些孭曬長槍那些， 大大隻隻的， 大大隻隻那些叫打暴動，你留意一下，是他們的 formation 是很兇狠的，裝備都很兇狠的，但是留意一下他們的暴力程度和那些的 CID 呢， CID 是完全失控的，我告訴你聽， CID 真的失控的，因為他們根本上不是這樣訓練去做 crowd control 啊。 我給一個具體例子你，有一次呢新界東北完了之後呢，我們社民連有兩三個僆仔呢完了的時候被警察滴了上去警車的嘛，跟住就熄曬燈的嘛。 哦，即係陳柏山嗰次 阿 Jacko 啊、立鋪啊，即係周國雄啊、黃永志佢哋啊，係咁俾啲差佬係咁狂揼噶嘛。佢話佢嗰陣時候咧，面對嗰啲反黑嗰啲咧，因為全部又係新界調過嚟，即係即係中區嘅。佢話全部係黑社會口吻同我哋講嘢嘅，全部 根本就係、是、坦白講，一個系統兩， 即係你講嘅嘢又打你一巴嗰種 啊，即係屌咪任達華。捽甩個紋身嗰啲咯，叫你 BTU 裏面，所以我就話啦，根本上係兩類人嚟嘅。你問我正路，如果你唔係抱復示威者咧，以往港英年代咧，我自己示威嗰陣時候，大家都見過，係槍都唔配嘅。 係啊， 第二擺喺最前嗰兩排女警嚟添， 你女警你仲驚？你衝唔衝？ 你都唔敢衝，佢走入嚟搶阿牛個咪嗰陣時啊，你都唔敢同佢抗啊，由得佢搶啊！ 喂。你諗下上次世貿嘅時候呢，有一段時間呢差佬改變嘅戰術部署呢，咪擺一排女警喺前面囉，佢哋韓龍都唔敢衝呀， 點衝呀， 係咪都唔好意思衝呀，嗱除非我哋有一排嘅女示威者同佢鬥頂嘅啫， 而家可能有嘅，而家 係呀，而家有嘅，我哋以前冇嘛，大佬全部都係埋一佬為主嘛，大佬 而家拘捕嘅好多女仔嚟嘅今次，所以我話你根本上警隊喺今次包括7月7號包括7月14號到7月13號他們的部署裏面，7月10上水那次反而沒那麼明顯，沙田這次是相當明顯，你看到現在那個蘋果日報出的圖是封了所有路，然後就衝入去新城市廣場去跟他們開拖了。 今天止暴友和7 七個鐘頭、八個鐘頭之前咧，有一個蘋果日報嘅圖啊，係畫曬咧，我哋都唔熟啦嗰啲點啊，總之所有嘅路口都封曬，就焗你入新城市廣場， 然後就喺裏邊打。 成幅圖都係一個目的嘅啫，不過好細緻，邊度有部署，邊度有相，誒係啦，就係、是、呢幅， 睇得好清楚啊，其實 就係焗你入新城市廣場，係咪？ 所以點解佢中庭裏邊一早清空曬嗰啲展覽？你問我新鴻基有相當大嘅嫌疑係配合警隊喺新城市廣場中庭裏面去圍捕啲示威者， 就當中庭係呢個 而家有幾個問題都未清楚㗎。當日點解火車唔停沙田站？ 係啦， 係警方定係九鐵嘅指示？我唔信九鐵喺冇警方嘅要求底下自己唔停沙田站， 你更加要停沙田站啦，因為你趕緊啲人。 如果你趕人走，點解唔停沙田站？ 驅散群眾，喂！老實講，群眾運動，你差佬唔係好想我哋快啲完結嗰 個。你唔係話要驅散大家非法集結， 咁 你咪叫人快啲走嘅咩？ 唔係，同埋阿尹兆堅咪爆咗一樣嘢出嚟咯，因為嗰陣時候佢同差佬對峙緊嘅時候， 佢話你唔好阻住差人嘅圍堵圍捕行動。 嗱，呢個係此其一啦。第二樣嘢就係咧，佢哋曾經同佢講過數，就話咧，喂，我哋係咪可以俾條路走啊？咁你唔知差佬點佢咩咧？去新城市廣場， 嗯。 嗱，第一爆出嚟，原來呢個係圍捕。第二咧，原來咧， 圍捕地點就係新城市廣場， 就係新城廣場。所以你成個劇本咧，而家全部通曬。 你問點解啲人咁興新鴻基係有原因㗎？ 因為其他啲， 因為佢哋有夾計啊嘛。其實係嗱，你其他好運、希爾頓、沙田廣場、沙田中心係冇咁大個中庭喺嗰度， 嗯， 去拘捕佢哋嘅， 同埋打唔到， 打唔到嗰度 就 點打？ 唔係好似擂台， 全部都係食肆，同埋全部都係行， 嗯。 係咪嗰度嘅話，一四方八面湧出嚟，你咪全部俾人圍捕咯？ 我諗佢嘅做法就係點咧？一次嘅大報復，就係、是、咧打到你包仔殘為止，跟住咧 捉你成百人，係啊， 全部拉曬，睇你驚唔驚？ 然後跟住咪收工咯？ 你停停啊咁樣。 係啊，我相信行動目的。好啦，今日我同你都睇過嗰段警隊內部嘅對話，係呢個 CP 代號叫做 CP 叫做一哥， 嗯， 盧偉聰見呢個四個警察工會裏邊嘅對話。那段文字的記錄我不知道網上可能都很多人看過了其實 我今早11點多鐘收到 好了 CP 親口對著質問他們的工會承認他們採取這個策略是錯的是不是一開始第一段就是說為什麼將前線的夥計放在一個這麼危險的地方去執行這些職務好了他說他們想他們看回轉頭他們覺得今次的決定是錯的即是說除非那個對話是偽造的我覺得、 嗯、 但是看他們的用語就不像是偽造那些簡寫那些 因為這些我不懂寫的嘛 因為我在警察我在這個政府裏面他們通常 AO 呢都是叫做譬如、我叫你做保安局長他不會叫李家超的、 嗯、 是不是叫做這個、S of S 這樣 Secretary of Security 這樣、 嗯、 或者他們叫做問責官員叫做、Political Officer 叫做 PO 這樣的、 嗯、 即是簡寫來的全部都是咁呢個對話裏面嗰啲呢嗰啲工會嘅全部都係用簡寫嘅其實就唔係寫盧偉聰嘅寫 CP 同埋我哋睇完之後呢係好新奇嘅覺得嗰啲用字 嗰啲用字譬如咩呢裏面提到我哋講譬如 DOJ 嗯 我一睇就明㗎啦 呢個 律政司 律政司 係啦律政司裏面有講到佢哋用咩控罪添㗎同埋警方承諾會向同律政司傾即係用啲更重嘅罪去 本來咧，律政 DOJ 傾嘅 DOJ 咧就係話告呢個 disorderly conduct， 即係話係行為不檢，但係好濕碎嘅啫，嗰個罰下錢。 行為不檢咪罰錢咯。 咁而家咧，佢話佢已經成功將個案件咧轉為呢個 unlawful assembly， 即係 非法集結。 OK， 所以咧去提一啲切實嘅檢控行。 咁啊，裏邊就全部而家睇到啦 ，JPOA 援助級協會、DCP 警務處副處長、CP 警務處處長、DOJ 律政司、BBRB 大家知啊，呢個 CSTCB 嗱呢個咧。一般嚟講，我哋都唔會咁樣講，係警隊裏面先至會咁講嘅啫。 我唔識嘅呢個。 呢個就係裏面其中提到就係要冚呢個連燈， 嗯， 就係網絡安全。 嗱，我係頭尾嗰兩個咧，我哋係唔識嘅，我唔識啊。JPOA 我唔知係咩嚟嘅 ，CSTCB 我唔識，中間嗰啲咧，因為睇得警匪片多啊，所以都有聽過一下嘅。PPLB 啊 ，CP 啊嗰啲，嗰時候一套戲叫咩話啊？ 寒戰， 寒戰咪係講 CP 咯。 好啦， 但嗱，你頭先講一點咧，佢原來第一樣嘢咧。JPOA 即是援助級協會提出一樣嘢，就是不應該派 CID 咯。 喂，大佬呢個常識啦，係咪啊？ 第一點啊，佢話 每一次出事，你都係派雜差去做呢啲咁樣嘅所謂鎮暴工作。喂，大佬嗰啲雜差隨時會打死人，第二隨時會俾人打死嘅。其實佢哋冇一個組織訓練。喂，鎮暴係咩啊？ 進步是靠 formation 的，是靠你那個整個隊形這樣去做的，大佬是還要不斷在將軍澳演習。我以前在一傳媒上班，他們進步演習就在我們樓下，每個月我都看著他們做的，我們大佬是不斷地演習才能夠他們互相配合怎樣去處理那個場面的。 所以那個 美方就是就這樣 call 人，大家拿個收埋個證，穿件灰色 T 恤，拿個圓盾揸碌棍就去了。 所以那個四個 CID 咪俾人圍，所有群眾圍住咧，係咁攞遮喺度搏嘅。 係啊， 四個都出事啦。跟住嗰條友，即係而家俾人打到即係飛起嗰個咧，一條友走去， 一條友走去啦，俾人掗翻落嚟咪就係咯。 喂，呢度咪全部係 CID 咯，因為佢對慣啲古惑仔，諗住以為咧冇咁多人，大佬你嗰個群情洶湧，嗰啲係要靠防暴警察噶。是久經訓練的，那些還是要成隊，我們說真的成隊人。 成隊人是一個 怎會走得甩的 尖這樣去做的，喂大佬後面有白恤衫，跟住中排就是揸住這個散彈槍大口仔，然後前面就是揸住長盾，一個長盾，一排長盾，兩排長盾， 那裡是二三十。 第二排頂住前面那排不要騰。喂大佬，這些全部都是職業訓練來的。你找一班這樣的散仔是嗎？喂大佬，你看那個阿叔即是 可能喘啊，那個 跑兩步已經喘曬氣啦，大佬！你咁嘅狀態，同埋你要示威者，你諗下，係積累咗成個月，死咗四條友，五條友自殺，係積累咗咁多嘅仇恨。你叫派嗰啲咁樣嘅老細， 所以我話佢有部署，佢 就係送佢哋入去俾人打。 冇錯，佢送佢入去，一來希望打人，亦都希望俾人打，就係揾啲援助級嘅嚟送戰屍底咯。 喂，你問我真係好恐好殘忍喎！如果我係 挽回嗰個形勢， 我係嗰啲援助級嘅家人，你諗下，見到琴日咁嘅星期日咁嘅場面，你警察裏面嘅高層去送自己啲夥計，其實係送死。我成日都講，佢哋嘅警政訓練，我哋叫 policing， 冇可能冇讀過呢啲咁樣嘅理論嘅，就係話暴力發生係咩情況。我成日都講個理論嘅，兩陣對完咧係唔會有暴力嘅，示威者喺呢邊扎曬鐵馬都好啦。呢邊鎮暴警察用曬長盾，孭曬橙柄槍，大口仔乜都出曬都好啦，係冇事嘅通常都。 嗯， 大家對視嘅啫。新城市廣場係 typical 警察會出事嘅一個咁嘅情況。 咪同埋佢， 你唔好話俾我聽，你攞住十幾萬人工嗰班友仔係唔知道。 喂，佢最誇張一樣嘢咧，係逐層樓咧喺嗰啲電度。 五樓啊，殺到上去， 殺埋上去啊！佢哋係四五個、四五個嘅啫，你有冇發覺啊？ 死得㗎，一掟落嚟。 因為點解？ 掟得落嚟嘅，你知唔知啊？ 嗰度。有多呢係退嗰啲僆仔僆妹呢，其實係廿幾三十人嘅。廿幾三十人 對你四友， 對你四五友好容易抽低你嘅咋，老實講。不過我哋啲僆仔就真係 大部分唔係打慣交嘅啫，如果唔係你真係死梗啦。如果你嗰啲黑社會你唔係死梗，你對住二三十個古惑仔。 五樓掟你落去嘅真係。 係啦、啊。 大佬 一飛落去。 一飛落去就玩完嘅。所以我話唔死人係好彩。係咪道歉。大佬你唔係向香港人道歉啊，你應該向自己啲伙計道歉啊。 咪所以我唯一 你咁樣走去派啲老散走去衝入去新城市廣場打人。 哇，同埋我睇佢一段嘢呢，細娘我唔知你有冇發覺呢，佢話 CP 表示今次嘅衝突事件呢唔係 POE， 係政治事件。 POE 係咩 ?Public Order 應該係我估下 POE 應該。 公共秩序嘅問題。 公共秩序嘅問題。係政治事件。警隊唔能夠獨力解決。呢一場係顏色革命，我睇到呢一段嘢就知道盧偉聰， 咪即係人 基本上入咯，俾西環入咗嘅， 咪即係洗咗腦咯。點解講嚟講去嗰個顏色革命嗰個揮之不去？我成日都話，你只要稍微睇下新聞，大佬呢個世界冇秘密嘅。 嗯， 美國嗰邊已經揭出呢個 Donald Trump 喺呢個二十國峰會裏邊用香港問題做呢個嘅 Trump 卡，就去同習近平搣咗個deal啦，已經係。所以你見到唐偉康離職7月2號的演辭講到垃圾垃圾，是不是英派的駐港美國領事。好了，為什麼彭斯和這個的蓬佩奧會去見黎智英？就是補回一飛，就是補回一飛，因為那邊就是對華英派來的，蓬佩奧、彭斯和這個國家安全顧問。 我經常都猜的，那天在 G20 呢， Donald Trump 是一句都沒有講香港問題， 沒有， 因為他新聞稿是沒有寫的嘛，如果他講了一定 他派了他馬仔安倍晉三講，就當交了波的了， 即是當做了事的了這樣。 所以我就他後來就 spin 出來，就說他裡面討論的時候有講過， 後期咯，有人問的時候咯， 是的。但是我覺得他拿來講就告訴你，他說確保美國不會利用香港作為這個對華的貿易戰的工具，他只是這樣講的。 所以我話顏色革命，顏咩色革命？不過好明顯，張曉明又好，西環好，689陣營好，董建華陣營好，乜都好，佢要 cover up 呢十年嚟佢哋喺香港所犯下嘅左傾嘅錯誤，都係陳希同一樣，佢要 cover up 佢嘅貪污。東方廣場，東方廣場行賄陳希同嗰個其實係董建華嘛。 嗯， 好啦，佢要 cover up 呢樣嘢，佢一定係要將嗰個嘅六四呢件事咧，一路 escalate 嚟到一個地步，就要推翻共產黨， 甚至乎係外國勢力， 甚至外國勢力滲透，不外乎嗰兩樣嘢嘅啫。我成日都話，對共產黨嚟講，一係就外國顛覆，再唔係就係挑戰共產黨嘅呢個江山。 嗯， 所以盧偉聰嗰個顏色革命，佢識條春咩？你問我？ 喂，正常 乜嘢叫顏色革命佢都唔識啊！ 正常嘅差佬咧，係未去到呢個咁嘅 level 噶嘛？即係用一個政治問題去話俾啲援助級協會，甚至乎四大警察工會聽，喂，你係一個好神圣嘅任務啊，因為係保障你嘅政權啦、啊， 政權保衛戰、 啊。喂，其實對啲差佬嚟講，援助級又好，咩警司督察協會都，有關嘅差事咩？ 同埋你睇到個李家超真 係 咧， 你揾解放軍啦、啊。如果我係佢， 喺拿打數嗰晚嘅出嚟同記者講，你睇下佢哋幾有組織，又有手勢，又有成。喂，大佬呢啲。呢啲咁嘅手勢，我哋見咗成個月啊，李家超。 喂，我而家同 喺警總門口已經見過㗎啦，咁樣叫眼罩，咁樣叫頭盔，咁樣叫做呢個保鮮紙，我都識啦。咁我係咪外國勢力派嚟香港嘅 CIA 啊？我想問一下。 唔係，我哋作個第二套手勢都得。 咁樣囉。 喺五分鐘之內， 係咪？唔好咁樣囉。 咁咪好有組織咩？係咪？你知唔知原來咧？後屘有一次咧，我同阿毛去食宵夜，好似就係完咗嗰日即係扎馬之後咧，即係七一嗰日啦。有一個原來係做遊戲機嘅朋友， 嗯， 應該同細我哋十年到啦。佢話咧，佢話你明唔明點解而家啲後生仔咧，原來係識得玩呢一套嘢咧？佢話我同你唔明，因為點解以前我哋打遊戲嗰時候咧，一條 自己打得曬，而家分工協作嘛。 而家咧既有競爭。亦都有合作嘅關係，所以話佢哋完全咧喺呢個世代嘅後生仔咧，佢話我哋唔明啦。咁佢話我而家講俾你聽，因為佢話我設計遊戲嘅，就係佢哋係需要呢樣嘢。 Role play 同埋 係 佢扮演個咩角色？ 冇錯， 佢自己揀。 所以咧，佢哋每一個人咧都當咗自己係一個螺絲釘，同埋佢哋點解會咁樣一個不能少啊，或者係齊嚟齊去嗰樣嘢？因為我哋已經係一個 team 嚟嘅，我哋 team 嚟嘅，大家都係隊友嚟嘅。所以佢哋點解會咁樣做啫嘛？所以李家超嗰啲你 over 咗啦，大佬。 喂，佢根本上我話俾你聽，佢哋都冇足夠嘅 RAM。嗰個唔好話佢哋即係有學識啊！第一成班冇學識嘅人，第二就係等於葉劉一樣，點解會有 Telegram group？ 喂，大佬 ，come on！ 你等於點解你話大家識用 WhatsApp 一樣？當日我仲記得喺呢個2003年呢、這個佢哋質問 23條 嗰陣時嗰啲電點嚟？喂，大佬，我話買部發電機萬零蚊， 咩電點嚟啊？即係我哋咪 夜晚黑咪包圍政總嘅23號、7月1號、2003年出去。 以前我嘅區員辦事處都有個發電機啦，一入電油就得㗎啦。 咪係咯，走去入電油落去就萬零蚊一部， 冇添啊，幾千 幾千蚊啊， 係啊，間少好似千零二千嘅啫，大佬。 我哋喺金鐘2014年嗰陣時候，我哋。絲帶工廠都進化到有自己發電機㗎喇，已經 係個發電機唯一一個問題就係你要卡嗰下呢， 你要掹嗰下，同埋你要不斷買汽油囉、啊、 因為 汽油 因為我哋以前成日要開居民大會㗎嘛， 搵地方好好地方安置囉，唔好咁容易俾人抌煙頭，就係咁簡單啦。 喂，因為一般嘅嗰陣時候嘅撈希拿就唔係好得嘅，所以呢通常就用嗰套。 跟住2014年葉劉最大嘅發現咩？嘩，搞咗咁耐之後，第一點解啲人識用呢個叫做嗰陣時候有一個軟件叫做 FireChat 咁嘅嗰個標誌係。 唔識喎， 好似 Telegram 之前嘅一代叫 FireChat， 佢話仲唔係美國勢力，跟住第二個發現咩咧？ 啲水啊嘛，佢話 啲水點嚟？我頂你個肺，我自己訂咗一版去啦，2000多蚊嘅維他， 唔使而家啲人咧仲快係點咧？因為周圍都係啡粉噶嘛，喺灣仔或者軒尼斯道嗰度，咪軒尼斯道嗰度買咪都。 喂，我琴日我都話啦，邊度嘅日嗰日我都未有耐行到去呢個嘅即係衝突嘅一個地方，即係扎鐵馬嗰度。 嗯。 嗰啲人已經傳訊息嚟話要買保鮮紙，咁我見到嗰啲細路仔即刻走去附近嗰啲嘅鋪頭嗰度買， 好快啫嘛嗰啲嘢。 然後就跟住就傳咗上去啦。 喂，樓上啊，啲單位啊，和斜村啊，啲街坊都係掟落嚟啦，掟車、掟保鮮紙， 係啊， 掟水用乜嘢啫？ 所以我話對佢哋嚟講，所有 匪夷所思咁啊啲嘢哦。 唔係，因為佢哋個世界好簡單，邊有咁大隻鴿乸隨街跳啊？點解你冇錢？ 點會使得喐啲油？因為佢哋個世界係咁噶嘛，你要自投喐，梗係要俾錢噶嘛，你要附陣中喐，又要俾錢噶嘛，所以佢一定會諗到噶。哇，咁大規模，幾十萬人遊行，錢從何來啊？佢成個思維都係咁噶，其實係， 咪所以成日諗美國嗰個問題咯，成日諗美國噶。我話美國都未反應到，你二月先提嘅就大佬。你話嗱，佔中咧仲有足夠嘅時間，大家去 prepare， 包括老共同我哋，係咪？你話美國介入都有啲道理啦，係咪？啲咁多啫嚇。喂，但係今次二月、三月、四月，我哋都未反應得切。你冇話美國佬啦，係嘛，大佬？ 同埋好簡單，民意係要疏導，大禹治水一樣。如果你用堤壩去捉，就大鑊噶啦。今日《蘋果日報》報道就話行政會議而家 flowing idea 分區實行宵禁戒嚴，我恭喜你真係， 我覺得 即係香港慢慢真係會走上顏色革命啦。 咁啊，我覺得係查到時差報嘅啫。佢喺度， 如果真係咁搞啊， 因為點解咧？我不過下一次翻嚟我哋先再詳細解釋咧。我臨尾之前，我覺得佢點解查到時差報咧，就係、是、咧，因為已經開始有啲講法就係話咧，今包括今日頭先我揸車嚟嗰時候港台，就話不如取消咗我哋啲集會去嘛。其實佢最想係咁。佢最想係咁咧，就係、是、因為經過新城市廣場，包括我哋嗰啲人，尤其是和李飛嗰啲意見領袖咧，都開始覺得喂唔掂，要停一停咯， 會死人嘅驚， 係啊， 驚會死人。 所以佢就食住呢個勢就話喂，不如我哋分區呢一個嘅戒嚴啦， 仲高興喎。 咁跟住咧，我哋就會諗，唉唔使戒嚴啦，因為點解我哋嗱佢行呢一步嘅時候，我捉嗰部棋咧，自然就諗啦，唉得啦，我取消個遊行，咁你中曬個計。 唔會啦，民陣照舉行。我話俾你聽，就算你話不反對通知書唔批，呢、這個就是你千祈唔好試。我話俾你聽，如果唔係你個呢、這個制度都崩潰埋， 廢咗啦。 因為嗰個民憤民怨係唔會因為咁樣而消解嘅。民憤民怨點樣消解呢？其實唔需要咩國師，乜嘢都唔使嘅。五大訴求食兩項嘅啫，我嘅要求就好簡單： 撤回、 撤回同埋獨立調查係兩項。 呢、這個係最低消費， 最低消費。如果唔係你乜都冇用，戒嚴好、宵禁好、出動解放軍好。你就會逼成顏色革命啊！話俾你聽啊，真係噶。如果你話 O K， 人大常委提請呢個嘅人大常委提請國務院頒布呢個香港進入緊急狀態，然後全國性法例喺香港實施，即係由解放軍執行戒嚴， 咁啊攬炒咯， 咁就顏色革命噶啦。你問我嗰啲有犧牲精神嘅細後生仔，就真係覺得今次我犧牲值得噶啦，因為佢哋就係打大陸，而佢哋企喺前線裏邊就係對住解放軍嘅希機四十七。咁嘅話對住坦克，喂你諗下，對佢嚟講，佢正正就係覺得我就算死我都死得有價值，嗰下就係顏色革命嚟㗎。嗰下就係唔係由而家嘅送中，唔係講緊獨立調查警報啊，跟住就係你係對抗緊共產黨嘅解放軍鎮壓香港嘅市民啦、 啊、跟住就全世界就會咁樣去傳釋啦，就係、是、話香港作為一個相對自由嘅地方咧，係面對呢一個嘅怪獸啊，即係巨人，我哋哥利亞對巨人。 嗱，因為你睇下分區戒嚴呢個咧，即係我唔知係咪湯渣華呢啲咁嘅慘種師嘢啦。如果係，恭喜佢，其實佢係卧底嚟嘅，我估懷疑係。點解咧？ 我哋派入去 係冇可能執行。第一，你喺長沙灣戒嚴，我喺隔離呢個油尖旺舉行。咁你最終係咪全港戒嚴啊？ 唔係，我同埋我諗一個問題㗎。咪全港一齊十 八區，全港十八區一齊遊行。 我睇你差佬點。 我唔係你戒嚴嗰區，我唔去啊。 嗯， 你唔係十八區戒嚴啊？咁我就逼你全香港戒嚴好啦。全香港戒嚴，你有幾多嘅人力警力去執行呢個戒嚴令？呢、這個先係問題。 真正能夠， 因為市民就會蜂擁而出。北京宣布戒嚴，你記唔記得？ 嗯， 我哋第一次出去嗰陣時候就係李鵬 五一八係嘛？ 五一八定五一九，我唔記得咗啦。爆風球嗰次就係、是、宣布北京戒嚴啦。 嗯，咪百幾咪二百萬人衝出去， 二百萬人出去啊！大佬嗰日，你試下，我話俾你聽，恭喜你啊！真係，除咗恭喜之外，都唔知有乜好講啊！休息一陣先。